东西为什么不好。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博虎点秋香之那年盛夏。刚才给大家播放的这首音乐呢，其实来自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是2011年上映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还记得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上映之初呢，就让很多观众泪流满面，而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也曾因为这部电影而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下面由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育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的范颖同学。 嗯，大家好。 一位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新媒体专业的邓仁豪同学。 Hello， 大家好。 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那些跟你走不到最后的人。下面可以允许我问两位嘉宾，你们有那些跟你走不到最后的人吗？ 嗯，有啊。 仁豪同学呢？ 应该有吧。 为什么是应该有？ 因为你现在不在最后的阶段，你怎么知道他就跟你走不到最后呢？ 哦，然后同学说了一个其实是很哲学化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人生还没有走完，我们不敢确定那个人到底能不能跟我们走到最后。好，那下面请允许我问一下，就是这个那些跟你走不到最后的人的话题。首先我问一下范颖同学，那个跟你走不到最后的人，你还 你们还有联系吗？ 没有， 已经没有了。嗯，那允许我问一下，你们是如何认识的吗？ 就是在我们刚上高一的时候，嗯，突然有一天我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有一个男生他一直盯着我，然后他跟旁边一个男生在说些什么，然后我就故意的去听，然后就被我听见了。然后后来有一天他跟我写了一封情书，后来我们俩就在一起了。 原来是这个男生对你有意，然后给你写了一封情书，然后你们就认识了，然后你们就走在一起了，是不是？ 对。 那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 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 已经分开了啊。那允许我问一下，你们是因为什么分开的吗？ 我们是因为就是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就成绩下降太快了，当时也是上高一嘛，然后成绩高中的时候成绩就是挺重要的，然后后来就分开了。 原来是因为成绩，因为学生时代我们大家都比较注重成绩，可能一个问题影响到了成绩，我们可能就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比如说恋爱这个问题，是不是？好，那范颖同学，你现在还想你前男友吗？ 嗯，有些时候想。 有些时候想。有时候，有时候，是不是？ 对 啊。好，这是范颖的那个跟你走不到最后的人。下面人让我问一下任豪同学，任豪同学，你有那个跟你走不到最后的人吗？ 应该也有吧。 应该也有啊。那任豪同学，让我问一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在网上认识的。 网上认识的。那在当时有什么能够吸引到你的地方吗？ 就是一直可以聊，然后聊得很投缘。 嗯， 加上又非常风趣。 非常风趣。风趣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说 就是一些幽默感，然后笑点也很对。就是 笑点，就你们俩笑点很契合。 是这样的。 原来这样。那你们是由于什么契机你们走在一起的呢？ 就是网恋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面基啊，对不对？然后就反正面了几次以后还觉得挺合适的，然后就表白，然后就在一起了。 原来你们就中间还经历了几次见面，然后慢慢的感觉到投缘，然后最后你们走在一起了。 是这样。 那之后你们又是怎么分开的呢？ 就是一方面是异地吧，其实就是因为我不是北京人，然后他是在我老家那边。 所以你在北京，他在你老家。 对。 然后你们见面的机会不多。 对，然后你之后的话可能他也忙，就他两个人忙的时候不一样。就慢慢的联系越来越少，然后有时候其实你在他忙的时候去打扰他，挺惹人烦的吧。 而且你们相互之间可能都找不到那个谈话的适合的时间。 对。 原来这样。那现在你还想他吗？ 还是会想起他。 还是会想起他。 对啊。 因为你们曾经发生一些让人难忘的记忆。 是的。 那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有啊，就有时候还会在朋友圈下面互动一下。 互动一下。仅仅是朋友圈互动吗？就是点赞之交？ 也没有到点赞，就是会互动。然后如果大家感觉都挺有时间，就可以微信私聊一下。 微信私聊一下。那任豪同学，这个算是和平分手是不是？ 对啊。 那这个挺好的，其实回忆并没有那么痛苦，是不是？ 就是还可以有做朋友的余地。 这个其实是很让我羡慕的。好的。今天问了两位嘉宾，一位是范颖同学，一位是任豪同学，他们各自说了自己的感情经历，说了那个跟他走不到最后的人，其实怎么说呢，都是因为种种原因，一个是因为学生时代的成绩问题，一个是因为异地问题，那么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肯定也有那个跟你走不到最后的人，可能也会因为种种原因，最后走不到一起。希望各位听众呢，相信爱情，相信前途，相信我们在未来有肯定会有个人在等着我们。再见吧， 拜拜， 再见， 拜拜拜拜，谢谢。 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捧一杯香茶，品一部好书，书香漫品，带你聆听书中的乐章。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书香漫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图书是土耳其作家奥尔木·帕默克的作品《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是一个讲述小伙伴麦夫鲁特的人生、冒险、幻想和他朋友们的故事，同时也是一幅通过众人视角描绘的1969年到2012年间伊斯坦布尔生活的画卷。在麦夫鲁特还是一个生活在穷山村中的少年时，他就不住地幻想自己未来的生活会是怎样。12岁时，他辗转来到世界的中心伊斯坦布尔打拼，立刻被那些老城消逝、新城殆尽的景象所吸引。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土耳其的街道上贩卖波渣。他与那些在城市繁华外荒凉处居住的村民一样，渴望致富，但是运气似乎永远都不追随他。他看着亲戚们在伊斯坦布尔暴富并定居，而自己却花了3年时间给一位仅在婚礼上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孩写情书，最后阴差阳错的和那女孩的姐姐私奔。麦夫鲁特人到中年，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巷里做过许多营生，酸奶小贩、鸡肉饭小贩、停车场管理员。他珍惜自己的家人和妻子，可工作失意，生活窘迫，仍不断挤压着他。无论如何，他仍然夜复一夜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街头，一边卖波渣纪念自己的真爱，一边琢磨着脑袋里冒出的一个又一个怪怪的东西。这些念头让他自感与众不同。他一个没钱没地位的波渣贩子，既属于这个大都市，又在头脑中不停地寻找着另一种生活。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麦夫鲁特肩头的重担，卸下的不单单是几十斤波渣，而是整个伊斯坦布尔。这副担子压弯了父亲、伯父的腰，最终子承父业地落在了麦夫鲁特的身上。此后，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经历过什么，伊斯坦布尔都与他如影随形。街道，每一座公寓楼，每家的大门、门铃、庭院，奇怪扭曲的楼梯，由此，一座饱经沧桑又活色生香的千年古城，就以如此具象化的形式在纸上复活了。若是沿着麦夫鲁特的足迹走上一遭，我们很容易勾勒出一幅完整的伊斯坦布尔地图。只是这地图上并非一成不变，岁月时政总在其上添加自己特有的印记，久而久之，留在麦夫鲁特头脑里的就是一部色香味俱全的编年体史诗了。其实所谓怪东西并非真的怪诞荒谬，让人不忍直视。在走街串巷的日子里，麦夫鲁特眼见城市的蓬勃生气，揣度着别处的生活，不断增加着记忆的重量，于是脑中满满当当的装着各式各样的怪念头。同样，帕慕克不也是一个脑袋中装满怪东西的人吗？比如前作《纯真博物馆》，痴情的青年人固执地珍藏心上人的一用物品，从盐瓶到顶针，从发卡到钥匙，甚至连烟头都不放过。 以此推之，怪东西恰恰是另一座纯真博物馆。只是这一次，帕慕克心知念知的不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这座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宣礼塔、小吃店、棚户区、路边的老屋、偶遇的美女，这城的一呼一吸、一消一长、一荣一衰，始终被他牢牢地握于掌心。不管他写什么，黑书还是我的名字叫红，伊斯坦布尔还是怪东西，每一次写作就是一片破碎的拼图，伴随着悠远伤情的呼愁，他一次次重重地拿起，又一次次轻轻地放下，只待有朝一日能够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故乡。反过来看怪东西，他和回忆录伊斯坦布尔如出一辙，皆是对这座城市细致到毛孔血管的刻画。不过伊斯坦布尔终究是悲伤的，帕慕克下笔之间或者血带着肉，字里行间总有抹之不去的愁绪，相形之下怪东西反倒是轻盈的、散漫的、随意的。这是一座纸上的城邦，帕慕克带领我们尾随小贩的脚步深入城市的最深处，抚摸其粗糙的肌理，倾听其轻声的呢喃。因此即便麦夫考特天性里的保守、善良、天真、懦弱无法让他走得更深更远，不能使之成为翻云覆雨、操控城市未来的成功者，却并不妨碍他以瘦弱的肩膀投入其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就像他的创造者帕慕克一样，他们都依附于这座城市，城市也用相同的仁善包容了他们。而不管他们是人言轻微的小贩，还是声名显赫的小说家。好了，今天的书香漫品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这本书，欢迎大家前去阅读，并和我们分享你的阅读感受。我们下期再见。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午后，你与我邂逅在校园。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982青春联盟，年轻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熟悉的青春。 捧一杯香茶，品一部好书，书香漫品带你聆听书中的乐章。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书香漫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著名学者于世存的《时间之书》。节气是中国人生存的时间和背景，生产和生活的指南。有关节气的介绍往往仅止于天文、农业、养生等专业知识。本书依托作者的研究，将节气等自然时空与置身其中的人格规定做了说明，第一次说明了人在时间中的使命、意义和人格成就。作者对每一节气的介绍都从一个侧面切入中国的历史、习俗和生存之道，对24节气中诸多的物候以及它们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意义，在中国人千百年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做了精彩的介绍，又从现代人的视野出发，理性地分析了时间的功能，证实了中国人将律历并称的意义，在日历变异之际有我们生存的规律和律令。在如今几乎每个人都很清楚什么时候是圣诞节，什么时候是双十一，但很少有人能完整地说出中国传统的24节气的情况下，人民网称这本书是第一本全面解读24节气的国民读本。这并不为过，因为时间之书的信息量非常大，涉及天文、地理、农学、生物等方面，古典诗词、现代诗也引用的非常多，如穆旦的诗、比尔克的诗等等。于世存先生表示，如果借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我的这本书就是讲节气与我们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书，节气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存在与时间， 如果借用霍金的话来说，我的这本书是讲中国文化里的时间简史。于是存在时间之书中对节气中的古代农业生产进行了全景展示，让人不由感慨，古人已经将时间定格到人与道相印相应乃是合一的状态。杏花烟雨，草长莺飞，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古人虽没有享受过如今的发达科技，但他们的生活却也并非乏味，他们有着自己与物道合一的恬静惬意的生活。当年《舌尖上的中国》风靡全国，相信所有喜欢这部纪录片的朋友在被无数美味震撼的同时，都能深深感受到一种带着浓浓历史厚重感的物道，而这种物道正是源自我们的二十四节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于世存先生的《时间之书》中引用了一句话：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感慨我们今天都知道刷存在感，却对时间的流逝并不敏感。人不分古典现代，都跟时间有着深刻的联系。于世存先生《时间之书》的序题叫《行下之时》，孔子说他的为邦之道就是行下之时，成阴之落，福周之眠。于世存先生从孔子的话生发开来，提出了在全球时代孔子的行下之时之说，就是采用公历时间，享用各国产品，保留中国元素，怀抱人文情怀。因此我们在时间之书中可以看到于世存先生一次次进行着一种推演，如古人把五天称为微，把十五天称作柱，五天又称为一候，十五天则是一节气。于世存先生从见微知著出发，阐述了先民立身安命的原则和参照。海德格尔曾引用荷尔德林的名言：生命充满了牢记，但还要诗意地栖息在这块土地上。于世存先生坚守着这样的常识，知识的富有，智力的优越，在节气面前无足称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得面对自身。他热烈地倡议，在对时间的感受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过天人相应，自然与人心相合的美好经验，去感受吧，去参悟吧，去歌苦吧，也许顺天时，尊武道，讲节气，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中国范儿。今天的书香漫品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这本书，欢迎大家前去阅读，并和我们分享你的阅读感受。我们下期再见。 青春是挥洒汗水，热血激昂。青春是肆意呐喊，活力澎湃。青春是努力拼搏，追逐梦想。青春是成长成熟，责任担当。花样青春，年轻百态，九八二青春联盟，燃烧你的未来。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青春是天边的彩虹，转瞬即逝，却又柔美异常。 青春是清晨的微风，朦胧含蓄，却又适合徜徉。 青春是山涧的溪流，清丽柔和，却又时常飘荡。 是我们选择了青春，还是青春选择了我们？ 精彩答案尽在青春联盟，让我们飞舞趁年华。 新鲜音乐，新鲜事听，音乐不断，好歌不断。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新事听，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安烟红。今天主播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宝物般的声音，他就是韩国独立音乐人 Uhyu。 有关他的资料少之又少，他的作品不多，但每首都值得单曲循环一万遍。虽然是小众音乐，但 Uhyu 的歌曲却能轻易地让人产生共鸣。那声音像是邻家少女的温柔呢喃，暖暖的，懒懒的，又仿佛耳边慢慢化开的糖果，隐约散发着肥皂香的清爽的歌词和若无其事的哼唱，倒有些四两拨千斤的韵味，奇妙而强烈。第一首歌呢，关于少女，少女感性百分百，讲述了一个四岁开始练习篮球的帅气女高中生的暗恋故事。她喜欢隔壁班打篮球的暖男，但却因为自己不懂风趣，不知道该怎样跟喜欢的男生接触而苦恼。即便是这样一个在他人看来很帅气的女生，也有自己充满感性和青涩爱恋的少女心。不过能看着喜欢的人打篮球，压抑着扑通乱跳的小心脏去跟他四目相对，也是十分幸福的时刻啦。 살때시작한농구훈련그땐발레가더좋았지만오빠는말했지날키우겠다고날선수로키워보겠다고 二首歌有关于青春。青春这首歌有日夜两版，歌词和旋律都相同，只是采用了不同的编曲方式，自然也表达了不同的情绪。Day 版听起来让人想起高中的夏天，可以感觉到晚风吹过手指缝，眼前的青春很美好很舒服，但却始终抓不住的要流走了，眼睛里笑着可心里却是酸酸的。 Night 版则是用强烈的节奏感营造出穿越星空隧道一般的感觉，满天繁星会一闪一闪地发着光，仿佛伸出手就可以触碰到。你沉浸在夜空里，暂时忘却了青春的飞逝，完全陶醉于深夜里灵魂的交互和狂欢。你呼唤着，我好想成为属于你的美丽星辰，只属于你的美丽花儿，跟宇宙毫不掩饰地吐露了心声。你是急迫的，同时也是怀着信心和希望的。我们今天要听的就是这首 Night 版的青春，你可以跟着节奏抖起腿，思考过去和未来，不过更重要的是享受并珍惜当下的青春。 的声线，讲述着悲伤的离别故事，没有故作洒脱，却像是一朵可怜的卑微到尘埃里的小花，将自尊心放到一边，执着的一遍遍祈求 Never let me go。 即便是你改个名字变为另一个人也好，或者是收起笑容不像往常一般待我也好，甚至是失去生命归为虚无也好，都不要让我离开你。我们来听一听这首《再见》，你会听到一个倔强而又固执的小女孩紧紧地拉住你的衣角，听到她含泪的眼眶和一遍遍的祈求。再见，安妞。 王阳 到， 张青 到， 李山到。 听力考试马上开始，请戴上耳机。 加油！ 加油！ 加油！3分32秒，不错。 怎么样？ 表白成功。 终于赢了，睡觉。 哎，帮我带份外卖吧。 实习单位定了，你呢？ 出国手续快办好了。 我们俩也合拍一张吧，毕业了就只能朋友圈见了。 我会紧张你看我最近三天的朋友圈。 青春联盟，讲述你最熟悉的大学生活。 新鲜音乐，新鲜视听，音乐不断，好歌不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新视听，我是你们的新朋友雨商。溯历史长河而上，千百年积淀凝成字里行间点点珠玉。百年之前，王国维先生以哲学美学的角度评析词作，而成人间词话。主播今天想要推荐的歌曲则出自新音社专辑《人间词话》，愿一同探诗人之生平，吟诗人之佳作，以文人与诗词为鉴，连缀出纷繁古意，曼妙情怀。心中的苏轼有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气，亦有十年生死两茫茫，故思量自难忘的柔情。可叹大江东去之壮丽，亦可赏缺月疏桐之清冷。经历过高处之美与低处，也自能以竹为杖，芒鞋胜马，吟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千秋此意》，曲调轻快，诗词化入歌词之中，令人品出一份东坡居士的豁达与超脱。 我曾借明月当头，寻得某个人踮起眼眸，相对落土生口，不诧异写春秋，风雨这一生蔚蓝远游，低眉抛掷孤舟，江海行扁舟，高处风情万种，一角都回荣，最终不过多情可是一面空。你是山下南阳，不变西风半分，萧瑟年月生作千里万里有天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其人，怀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志，却无奈南宋朝廷积弱，吴钩看了栏杆拍遍，却无人会其意，空余白发生。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青山明月见我应是如何，眉峰不改俱家国，铁马轻骑任我。不如随这首《青山见我》一同感受稼轩的家国之志与壮志难酬之痛。 在那下车过他人定飞快下，本欲为接近冷惆怅，却不想却上霜，更不堪动谁家。或长街十里欢唱，或为作嫦娥舞港，而我因把这心口为亮月落秋江。青山见我应是如何，应生白发老兵落，而他依旧相对婀娜，凭旁人赏过。明月见我应是如何，破楼窗里残茶歌，而他依旧盈亏鲜活，千载凭人寄托。车过多少年少轻狂，才够一份气魄不让，挑灯看见人光，塞外深宫怀乡。或长街十里欢唱，或为作嫦娥舞港，这一派歌舞升平，便如山河情冷惆怅，却不想却上霜，更不堪痛谁家。 不知何时，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传遍大街小巷，而写成如此佳句的那个人，不知又有多少人记起。纳兰性德出身于诗书簪缨之家，有四锦前程，而难能念情至深，愿因一句谁念西风独自凉，为当时寻常之事留一份深重的怀念。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红梅白雪枝》，温柔的女声里蕴含的那一份清冷和悲凉， 大概也传出了荣若的那一份为红梅白雪织的心意吧。 楼夜里风雪止，恰以后听见梅枝，看花人守故相思，霜雪自红尘相知，千万人